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深秋回忆，逝去的爱在心头，回忆在记忆中的我，今天曾泪流。请抬头抹去旧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，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谭咏麟曾经说，在他所有的歌里，觉得最需要值得说的就是这首《爱在深秋》，因为每个人想起他的时候，就会第一反应想到这首歌。所以如果谭校长开演唱会，这首歌是一定会唱的。90年的时候，谭咏麟宣布他不再领奖，因为已经不需要用任何的奖杯来证明些什么。后来有一位乐评人在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感慨说，如果谭咏麟不推出领奖台，一首《水中花》就不知能够给他带来多少奖项和荣誉。 似能风中多少繁华如梦，曾经万紫千红，随风吹落，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，似水年华流走，不留影踪。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将要留住一抹红。奈何辗转在风尘，不再有往日颜色。我看见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。只在恍惚醉中，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往日深情早已成空。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满怀凋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。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